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南信解品第34之11。善现养育者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四无所畏，四不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无往事法清净。无往事法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无往事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预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佛此善现，是夫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声香味触法触清净。声香味触法触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声香味触法触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即眼界清净。 眼界清净，即视夫清净。黑锅是视夫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视夫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视夫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视夫清净。黑锅是视夫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视夫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视夫清净即鼻界清净，鼻界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视夫清净即相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视夫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视夫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视夫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视夫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视夫清净。何以故？是视夫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视夫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视夫清净。可以故？是视夫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视夫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 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沙贤，是夫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是夫清净。可以过，是是夫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是夫清净。可以过，是是夫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是夫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 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即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 是世夫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无往事法清净，无往事法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无往事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恒诸舍性清净，恒诸舍性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恒诸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世夫清净。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世夫清净。 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世夫清净。何以故？是世夫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现，不特切罗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特切罗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特切罗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特切罗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特切罗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特切罗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特切罗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特切罗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特切罗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特切罗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特切罗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特切罗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特切罗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特切罗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特切罗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可以故？是不特切罗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特切罗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特切罗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特切罗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不特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特切罗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 布德切罗清净及鼻戒清净，鼻戒清净及布德切罗清净。黑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鼻戒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布德切罗清净即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黑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贤布德切罗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合一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布德切罗清净即舌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黑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贤布德切罗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合一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布德切罗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可以过是布德切罗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贤布德切罗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可以过是布德切罗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布德切罗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黑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贤布德切罗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合一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布德切罗清净即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合一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贤布德切罗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布德切罗清净。合一锅是布德切罗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布德切罗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 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波特切罗清净。可以过是波特切罗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不得切罗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再现不得切罗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何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何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即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 四无色定清净及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不得切罗清净及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不得切罗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何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解不得切罗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不得切罗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不得切罗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何以故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不得切罗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 不得切罗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暂且，不得切罗清净，即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预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2。